他们天生一对神仙眷，早地级神仙无上龙凤元。 在笑，落暖怎能忘，清风夜堂送雨娘盖，关爱宝剑为凭人连理，怎能忘几株盘道共成欢，到而来黄沙中情梦恩草，怎能忘也为是冰卷痕，苍一望黄莺拨看几大宝，谢孤王一飞冲天为自珍，数月来竞争为王也妻子，我是平平前世到土城，才知情方负重任，生死未卜令人惊，终朝人逆立王儿我不允，只盼等梅花朵朵 一走，我保你藏富三关于发财，富生恩情生死恨，我知恩必报记心为。你苦子母女儿没把往后走，气死我，可言不必尽前头。 小心恭逢压他 朕知 万岁玉妹何将军进宫探望娘娘 玉妹来了快快有请 是有请 没快快请起 谁呀啊 哦自动是玉梅来了 王嫂 真君 王嫂保重 回家原来是真君 气力连着心花我不去了啊 王嫂你莫叫万岁 再喝不下去。 哎呀，万岁！娘娘饮食不进，肾虚羞愧，尚不见是姑娘，只怕接兄难了。 宁静

呀是王儿，我是苍茫，劝我盼薄命，从今儿你安居奉公孝受礼，父王愿做父皇 三万岁。这是那贺县也是徐娘娘，为的是贺成君当上王后，如今贺成君已早起立，杀人执掌中共，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。 你将他死后赐字， 非举招待公，不得私情天也。 不， 万岁，放。 虽有为忠心之志，而不能认同个是爱之情，后继之国平天下。

欢事欢事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尚无片瓦遮身体，小寸土里一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动手机。 送公公， 免送。 你他嘞？ Thank you.